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个星期咧，我哋就介绍秘鲁诗人瓦列克，咁啊，今集就继续。 系啊，关于瓦列克呢个名咧，有位识西班牙文嘅听众咧提醒我哋，其实咧应该读成巴列佛啊，咁即系话黄灿然佢哋以前个译名咧系更贴近西班牙文嘅。 系啦，巴列佛就系一个普通话嘅译音嗰、 巴列霍啊，咁就会更似佢嗰个西班牙发音。咁呢个瓦列克咧，当然陈黎咧佢系从英文转译噶啦， 咁就係呢位秘魯詩人嘅名字啊。係 啊，咁其實咧，佢去咗法國之後咧，同咧阿布勒東啊、蘇波啊嗰啲超現實詩人咧過從甚密嚇，同埋啲藝術家，咁可以睇到咧佢嘅詩咧變得就更加之形象化啦，同埋嗰啲形象咧都幾變幻莫測嘅。好似呢首《致過客孫》咧，就好明顯咧有呢種超現實主義嘅變形喺入邊。 嗯，咁我哋一齊。听听 致过客书，瓦列克。我重启我的兔子白昼，我的大象夜晚蝎子，在心中我说，这是未经加工的我的无穷空间以估计，这是令我感恩的体重，为我在下方寻找鸣琴，这是我的手臂独立自主，拒当翅膀。这些是我神圣的经文，这些是我惊惶的高远。阴郁的岛屿将会像大陆一样照明我。当国会大厦被我内心深处的崩塌整个支撑起，而长矛处处的代表大会终止了我的游行。但当我死于生活而非时间，当我的两个行李箱成双成对，这一定是我的胃，刚好装放我破碎的灯。这是我的头，补偿我暴戾中周而复始的折磨。这些是我心脏逐一清点的蠕虫，这一定是与我休戚相关的身体，由一个单独的灵魂照管。这一定是我的陶瓷，我弄死新生塞的地方，这是我的东东西西，可怕的东西。此时痉挛地、粗暴地，我的制约系统康复了，吃尽了苦头，一如我饱受狮子直言之苦。而既然我一直夹着两股砖的势力中求生，我用相信微笑，自己康复了。 致过客书，咁就系瓦列克嘅作品。 呢个时候嘅佢咧，其实已经好善于咧，就系用一啲咧不由分说嘅意象啊。比如话佢一开始佢话我的兔子白昼，我的大象夜晚。佢唔讲话我啲好似兔子嘅白昼，或者我啲好似大象嘅夜晚。佢直接就将呢两个意象黐埋一齐，就好似画画咁样，或者好似电影蒙太奇咁样啊，直接将佢并列。又或者其实嗰阵时咧，好多诗人咧系睇翻译过嚟嘅中国诗啊，因为中国诗都系咁样噶，唔需要话象乜乜噶嘛，两样嘢摆埋一齐就系、是、你话夹硬嚟又得，但系咧嗰个冲击力，你就会谂点解白昼系兔子？点解夜晚系大象？点解唔可以大象系白昼，兔子系夜晚？咁但系呢个时候咧，佢就用呢两句咧，就已经系打开咗你嘅感官，你就感觉上我依家要进入一首咧，系我未体验过嘅一个艺术品入边啦。咁呢个艺术品系点样嘅咧？我读呢首诗嘅感觉咧，我觉得佢入边讲紧嗰个过客，或者其实就系佢自己啦。其实好似最近我哋睇嗰啲电影入面嗰啲复制人、比如《异形》入面嗰啲复制人啊，或者呢、這个攻壳机动队啊，或者系呢个银翼杀手啊，点解呢？入面呢佢将佢自己啊切成一嚿嚿咁嚟讲，但系佢好有趣，佢话我嘅手臂就系手臂，我唔要做翅膀， 咁其實之前喺佢之前嘅浪漫主義詩人就好容易就將個人就想像成飛鳥啊等等嚟講嗰種浪漫主義，佢話唔使，佢話我個體重係令我感恩嘅，即係佢都有少少肥啦嚇。佢話我個手臂咧就係獨立自主嘅，根本唔需要去將我上升到點嘅程度。當我咁樣嘅時候咧，我先可以將我自己解剖開嚟。佢話佢個兩行李箱咧入邊係裝滿曬，其實暗示緊係裝滿曬過去嘅佢自己。佢可以將自己咧碎咗絲咁樣，啊講得唔好聽就係將自己切成一嚿嚿放曬入個行李箱度隨身攜帶。咁呢個過客，佢唯一嘅行李就係過去嘅佢，啊，即係佢係對得住過去嘅自己，但係亦都係一個勇敢咁樣拋去過去嘅自己嘅人。咁佢點樣嚟形容佢自己咧？全部都係出乎意料嘅形容。佢話佢個胃入邊係裝住一盞破碎嘅燈，佢話佢嘅心臟係有蠕蟲嘅。咁佢嘅肚臍呢係同靈魂相關嘅，所以所有嘅嘢呢佢都將佢重新排列咗，等於即係將呢個舊嘅佢重新清洗過一次，重新組裝過一次，去到最後呢，我話點解似複製人呢，當佢最後呢有一股強力壓向佢嘅時候呢，佢反而自己康復咗。我哋睇異形入面就會睇到複製人最大嘅能力就係一種自我療復嘅能力。即係其實呢呢首詩係屬於佢一本好出名嘅詩集叫人類之書。咁佢講緊一種新人嗰個時候，大家期待一種新嘅人係點樣，新嘅人呢係好存在主義嘅，就好似呢句話，佢寧願佢嘅手臂就係手臂而唔係翅膀。佢因為佢承認佢過去嘅一切，佢承認佢自己。咁佢仲有一度呢，佢話陰鬱嘅島嶼係會好似大陸咁樣照亮我。明明係陰鬱又點會可以照亮呢？明明係島嶼又點會係大陸呢？所以佢係重估一切價值，將所有嘢都顛倒曬咁嚟講。 係好奇怪嘅一啲用字啊，啲句語。 係啊，或者佢入面出現一啲政治嘢嘅嘢，國會大廈、代表大會啊等等，遊行嗰啲，全部係用喺佢自己身體上面，即係所謂肉身同政治嘅關係。 嗯，跟住落嚟，我哋要聽巴黎1936年十月。 巴黎1936年十月，瓦列克。在这一切当中，我是唯一离去的，从这张椅子我离去，从我的裤子，从我伟大的境况，从我的行动，从我列成了好几部分的号码，从这一切当中我是唯一离去的。从香榭大道，或者再穿过月亮奇异的偏僻小巷后，我的死亡离去，跟着我的摇篮离去，且被包围于人群中，孤独隔绝。我的人类相似品旋转着，将其影子一个个杀死。而我从每一样东西离去，因为每一样东西都被当作不再犯罪现场证明而留下。我的鞋子、鞋孔，还有他的泥巴，甚至扣着纽扣的我的衬衫，他找步的衬履。 呢一首呢？ 呢首一首佢写俾巴黎嘅告别诗啦。其实应该佢写完呢首诗冇几耐咧，佢就暂停咗写作啦。咁就又去转为去做之前呢个西班牙。即係反殺法西斯戰爭咧，大家知咧，1939年嘅時候咧，有西班牙內戰咧，就係佛朗哥代表嘅法西斯同埋共和國所謂共和國戰士之間嘅戰爭啊嘛，好多人好似海明威啊等好多即係著名嘅文化人都去支持，即係嗰啲民主嘅西班牙人啊嘛。咁喺之前咧，佢寫呢首詩咧，佢嗰種告別嘅儀式咧，係亦都係好決絕嘅。佢話所有嘅嘢都冇走，就係、是、我走咗。我先離開張椅，跟住離開埋我條褲，喺條褲出咗嚟，跟住甚至係從我呢個離開嘅行動入面繼續離開，離開埋呢呢、這個列成好幾部分嘅號碼呢，就係、是、呢、這個係我哋嘅時代特有嘅啦，每個人都有個 number 㗎嘛，有個身份證。我喺我嘅身份證號碼或者我喺我嘅護照號碼入面離開，所有嘢我都要同佢哋冇關啦。點解？因為佢入面講到呢、這個巴黎俾佢係好陌生嘅，同埋咧係對佢 一種非常之疏離，佢從嚟都冇融入到巴黎，就好似上一集我哋講到白石頭入面點可以融得入一粒黑嘅石頭一樣咯。 咁但係呢首詩咧，佢就講巴黎，好似彷彿即係個巴黎個感覺啦。佢又唔可以翻去嘅鄉下秘魯啦，但係佢逗留喺巴黎，亦都唔見得佢好似好開心。 實際上佢冇離開到，佢離開唔到巴黎，最後仲要死喺巴黎。咁佢入面又有咁樣預言啦，佢話佢留低嘅所有嘢咧，都變做咗一種不再犯罪現場證明而留下。呢個係一個悖論嚟嘅，因為咧，如果你喺個現場留低啲嘢，當然係在場證明啦。點解會變咗不在場證明呢？我隻鞋留咗喺度，點解可以證明我係不在場嘅呢？呢個就係詩人嘅分裂啦。 好，跟住我哋要聽《憤怒使大人碎成許多小鞋》。 憤怒使大人碎成許多小鞋，瓦列克。憤怒使大人碎成許多小鞋，使小鞋碎成同量的鸟，而鸟随后碎成许多虫卵。穷人的愤怒以一瓶油对抗两瓶醋。愤怒使树碎成许多的树叶，使树叶碎成不同量的叶芽，使叶芽碎成许多需要用望远镜看的狭缝。穷人的愤怒以两条海对抗众多海。愤怒使美善碎成许多疑虑，使疑虑碎成三个相似的圆弧，而圆弧随后碎成许多未料及的坟墓。穷人的愤怒以一块铁对抗两支匕首。愤怒使灵魂碎成许多肉体，使肉体碎成许多不相似的器官，而器官随后碎成一分为八的思想。穷人的愤怒以一核心之火对抗两个火山口。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憤怒使大人碎成許多小鞋呢，咁就係秘魯詩人瓦列克嘅作品。 瓦列克呢首詩呢係佢嘅真係晚期名作之一，個題目已經令人過目不忘。我記得我第一次睇呢首詩甚至係20年前，我已經記住咗，甚至我最近寫一篇文章我仲學咗呢個句式。我写乜乜使乜嘢变成乜乜咁样，愤怒使大人碎成小孩，呢个系一句冇道理嘅话，点解愤怒会令大人变成小孩呢？唔通小孩系更加任性，定系小孩可以随心所欲嘅？点解唔系小孩碎成好多大人呢？咁佢入面呢继续铺展呢，嗰、那个铺展嘅方式呢就系话啊，小孩又会继续碎碎成鸟喎，鸟继续碎碎成虫卵，跟住呢佢呼应返啦。最后呢他说穷人的愤怒是怎样，他一年用了四段都讲着穷人的愤怒会怎样做。啊，穷人的愤怒用一瓶油对抗两瓶醋。为什么呢？你会讲，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那种无助，因为他没有武器嘛。他只是得啲柴，即是柴米油盐嘛。是啊，这些东西是他的武器。啊，跟着他说他用两条河对抗好多海。啊，对不对抗得到呢？一块铁对抗两支匕首亦都系好难嘅。到最后佢话佢系一个核心嘅火对抗住两个火山口。其实佢嘅愤怒最终都要喷发出嚟。咁呢入面呢佢反复系破碎嘅意象同埋抵抗嘅意象。你一边喺度破碎，但会到每一段嘅最后呢，嗰、那个穷人呢都想奋起而抵抗。尤其第一句呢，穷人嘅愤怒以一瓶油对抗两瓶醋呢，就令我諗起古代我哋即係中国古代讲嘅匹夫之怒啊，浅血五步啊，即係虽然我只可以杀到咁多，但係我都要反抗。就是这样。 是。令到我很好奇究竟他的诗呢在当地呢是不是流行呢，或者个受欢迎程度是怎样呢？ 后来是很流行。就是当年他当然是一个就是怀才不遇的人啦。但后来都被证明是西班牙语诗歌入面的就是一个巅峰啦。那我有去过他的墓在巴黎。那么很有趣的，我不知道那几天是不是因为秘鲁队打赢了足球啊。那么他的墓上面呢就挤了一件球衣。 仲有个竹球喺上边，我就好奇怪，系咪定系有人同佢同名，然后俾啲球迷误会咗咧？咁样 咁奇怪 啦、无论如何啦，我都去即系同佢拜祭咗啦，都挤咗粒黑石上佢个墓碑上边。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听最后一首诗《群体》。 群体呢首诗咧，可能系牙利克咧被引用得最多嘅一首诗啊。咁咧呢首诗咧，其实系写于咧佢参与西班牙内战之后咧，佢就写一本诗集啊，叫做《西班牙，请把苦杯从我这里移开》。咁呢入面嘅典故，大家如果熟悉圣经都会知啦。耶稣被钉喺十字架入面嘅上面嘅时候呢，都系咁样对天父嗌嘅。佢话我的父亲啊，如果可以嘅话，你将呢杯苦杯喺我身上移开。牙利克呢，佢用呢个做题目，当然系希望话西班牙可唔可能逃过呢个悲剧嘅命运呢，就系、是、佛朗哥打败咗呢个无政府主义者。咁但係當然啦，西班牙冇逃得過呢個悲劇。咁我哋都知耶穌呢嘅下一句話就係話，如果這是你的旨意呢，咁你請你繼續咁樣啦，即係我都應該受難嘅。咁佢成本詩集呢都係瀰漫住呢種受難意識，直到去到呢一首叫群體呢一首呢，佢就一反過嚟呢，係有一種呢強有力嘅能量喺入面，令呢首诗咧成为咗咧后嚟好多左派啊左翼嘅抗争者，无论喺南美洲又好，或者喺欧洲又好，佢哋嘅抗争嘅时候会引用嘅一首诗、大家听一听就知点解会有呢种力量。 群体瓦列克，战事完毕，战斗者死去，一个人走向前，对他说：不要死哦，我这么爱你。但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另外两个人走过去，他们也说：不要离开我们，勇敢活过来哦。但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20个、100个、1000个、50万个人跑到他身旁，大叫：这么多的爱，而没有半点法子对付死。但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成百万的人围绕在他身边，众口一词地要求：留在这儿哦，兄弟。他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然后全世界的人都围绕着在他的身体，悲伤的尸体感动地看着他们。他缓缓起身，拥抱过第一个人，开始走动。 群体咁就系瓦列克嘅作品。 嗱，首诗简直系好似一首民谣咁样啊！佢入边有一段一段向前推进。佢首先话嗰个死去咗嘅战斗者咧，有一个人同佢讲：你唔好死啦！但系佢继续死。跟住两个人去同佢讲：你要活过嚟啊！但系佢仲继续死。跟住20个、100个、1000、50万个都同佢话唔好死啦，但系佢仲继续死。但系后嚟成百万嘅人叫佢留低啦，但系当然佢都死去咗，无法挽回。但系去到最后，佢话全世界人，假如全世界嘅人都唔希望佢死去嘅时候，佢坐起身拥抱第一个人，跟住佢就活咗过嚟，即系。在宗教隐喻上又有啲似耶稣复活嘅感觉，头先我讲咗嗰个苦杯嘅嗰个典故啦、但系如果放翻嚟呢度咧，我睇嘅时候我唔知点解我就会谂到啊香港啦，因为我都试过咧，我哋成日俾人质问，即系你哋搞社会运动啊嗰啲保育啊有乜意义？咁、我就会举个例，我话，比如话我哋天星码头嘅时候，其实我哋得几十人喺度，去到皇后码头嘅时候咧，就已经成千人。跟住去到翠园村嘅时候，我哋咪包围立法会嘅成万人啊嘛，几千人啊嘛，嗰晚即系越嚟越多。跟住去到雨伞嘅时候，几十万人啊，即系最多嘅时候啦。可能下一次我哋再嚟嘅时候，又会更多更多嘅倍数嘅人。咁就系、是、其实就系呢首诗，点解呢首诗咁有呢种振奋人心嘅力量？就系话总有一日，只要你坚持， 你仲可以復活。所以後嚟咧，大家亦都有啲人就話牙尼克咧係有呢種共產主義者嘅思想嘅，佢有受影響嘅。當然同佢嘅出身都有關係啦，喺秘魯嘅一個混血兒，一個窮人出身嚇。 咁但係喺佢生前嘅時候，其實佢嘅作品，即係可唔可以見到自己嘅作品係受歡迎嘅咧？ 受歡迎就冇啦，但係都有出版。咁但係佢嘅作品點解到咗後嚟咧，依家咁受歡迎咧？一好大一個原因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左翼經常引用，即係因為佢自己嘅身份好特殊啊，佢係一個移民啊嘛，而且係一個被殖民國家移民到即係歐洲呢啲咁嘅宗主國嘅一個移民，咁佢又係無產者，佢又受過迫害，又支持過西班牙內戰等等，令佢好似名正言順成為一個受難者嘅符號咁樣。其實我哋兩集落嚟聽佢嘅詩，都有好強嘅受難意識。你會覺得佢係即係苦難，好似全世界苦難集中喺佢身上咁樣，令佢變成一個抗爭運動嘅 icon 咯，可以係咁樣。所以佢嘅詩咧，詩集後嚟咧被。先系咧，系俾嗰啲左派國家，比如蘇聯啊，甚至中國好早都已經有佢嘅詩嘅譯本，咁即係作為一種無產階級抵抗嘅象徵嚟用。但係後嚟咧，當然咧，抗爭已經成為即係成個時代嘅共有嘅一樣嘢啦。無論係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又好，資本主義社會又好，咁都可能有需要呢種抗爭嘅精神。所以咧，佢到咗近呢幾十年係更加之受無政府主義者啊或者其他嘅抗爭者歡迎。 同埋尤其是係頭先最後嗰首群體啦， 係啊，嗰首有啲似一首戰歌嘅，好勵志其實係，同佢前面嗰啲好灰暗嘅好唔一樣。 係，咁我哋一連兩個星期就介紹咗雅烈克啊，一位秘魯詩人，下星期再介紹其他詩人啦。 好，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